绽放只会来得晚一点。你看着我的神情是否冷漠了一点，落寞是不是永远我孤单问着天，请让我追逐的梦不停歇。我一点一点长大的代价是心灵的孤单，我越要奔跑的远方却是荒芜的夜晚。我祈祷天亮的时候站在那一端的你伸出双手笑着想要抱住我。我总有一天能够听到爱情在歌唱，我看着你的神情中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前门，仿佛挨着我的家。一捧衰草，几声蛐蛐叫，伴随他多了那灰色的年华。吃一串冰糖葫芦，这算过节。他一日那三餐窝头咸菜嘛，叫着一口大碗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当年相恋意中人，大家性情紧，早中爱恨极亲密，深深相印。

我一时痴狂。煮一杯酒，温热冰封的心肠，饮不尽是千聚散离合的沧桑。一扇窗，掩不住满目悲伤，谁还在云雾那般浅浅的吟唱？千里刀光，透过天色的红窗，瞧不清口是心非之前的模样。梦醒过来，寂寞就不处躲藏，你是否和我一样念念不忘？

随地听经典， 别问我追寻着你，可是你却并不在意，你不像在我梦里。

归上生命的所有。

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？你要的是宠爱，并不是谁的爱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。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在驾车过程中，车主往往紧闭车窗，生怕有半点冷空气流进车内。但您是否发现，车里常常充满了汽车尾气的味道？而在空旷的地方或高速路上行驶时，却感到头晕胸闷，这都是车主在行车过程中没有正确使用内外循环引起的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：人在进入汽车后的短时间内，就应该打开车窗或开启外循环通风设施，引进新鲜空气。不能在封闭车窗、车门状态下长时间行车，更不能在封闭的车内睡眠或长时间休息。另外，在开启空调和暖风时，使用车内外空气交流模式，尽量避免长时间使用车内自循环的模式。要有选择空气质量相对良好的道路意识，正如选购污染低的绿色食品一样，尽量在开阔空气流动好的线路行驶。对于我们北京车主来说，在遇到堵车严重的地段和时间，或跟随尾气排放可能超标车辆行驶时，应当把空调暖风开关暂时调到车内自循环模式，开窗行驶的车辆应暂时关闭车窗。车主要养成这样的习惯，根据车外空气状况及时调整车内的空调循环系统。行车的前六个月内一定要加强通风，定期清洗车内空调，尽量保持车内的空气新鲜。在购买了新车之后，应当像新装修住房那样，尽可能的保持车内外空气的交换，以便尽早让车内的有害气体挥发释放干净。特别注意，不要用香水或空气清新剂掩盖车内的异常气味。其实对于我们北京的车主来说，大部分的车主都是在城内行车，所以提醒车主在上下班高峰期的堵车路段，尤其是在隧道，应尽量的使用内循环，而当车开始正常匀速行驶时，就应该开启到外循环状态。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，遇到尘土飞扬的路段，在关闭车窗的同时，不要忘了关闭外循环，阻断外部气流。平时停车时最好也设置成内循环状态，因为外循环状态下风刮起的灰尘很容易进入车内，使车内的灰尘增多。 成声，我早已锁紧我的

像那个悲伤的故事。春天还遥远着，大雪茫茫，一切都变了，正如你说过的那样。我们从来没有偶然要去的远方，从黎明直到黄昏，从少年时到如今，从春到冬，苦的寒冰，我总不停地追问，该怎样才浪费，怎样爱才不后悔，却奈何走进了绝望，幽暗最漫长。就像一颗冰凉的石头，风吹不起雨打不醒的沉默，倔强而绝望地站在泥土里，我长不出根，枯萎的枝桠，从黎明直到黄昏，从干裂的口中长出皱纹，从春到冬，苦的寒冰，任岁月化为灰尘，春风吹拂我的身，雨丝滋养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